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杨立门大家好。 嗨，嘉文你好，大家好。 住港岛啲人咧，琴日都应该有少少，如果佢未瞓嗰啲咧，可能就会感觉到嘅、 嗯。 因为琴日凌晨咧就0:49就故障啊。咁啊，东区同埋南区咧，咁啊等等都系重灾区嚟嘅。港灯有解释嘅，其实点解？我哋应该个稳定性系最紧要嘅咩？咁佢就话咧，因为当时咧就进行紧线路保养维修嘅时候，咁啊有设备故障，咁啊导致港岛多区电力中断咧48分钟。不过大家就最关心噶啦，咁、你成日即系其实唔系叫成日嘅，有一次就叫成日。成日都话喂，咁你仲加我电费咁啦，即系好，即系即刻就会，我喺我个社交媒体都好多朋友话，有冇挥手区？你嗰度究竟有冇人停电？我度又见唔到嘢，又突然间嘣一声咁。一般情况下，啲人都系觉得你冇理由咁样仲加我电费，仲要有利润，又话俾翻佢，只要佢喺65分钟内恢复翻供电咧，按现有嘅管制计划协议咧，佢系可以继续咧系有奖赏嘅。咁就係可以有准许利润咧0.015嘅百分比咁样，觉得点咧？ 我就好彩，琴晚就一早瞓咗啦， 所以冇感觉， 亦都影响唔到我嘅啊，冇一阵冷气都唔系好觉嘅，因为瞓着咗啊嘛咁所以就港岛区即系唔好彩啦，即系东区啊、南区啊、薄扶林区，我都好近薄扶林，但系我哋嗰度就好似冇影响到嘅， 系、 因为我喺西半山嗰度吓，咁但系。好似頭先你講啦嚇，雖然佢唔係成日都停電嚇，而且香港嗰個紀錄咧非常之好嘅，即係喺國際任何一個即係一級嘅城市、最富裕嘅城市咧，都唔及香港咁穩定嘅。 不過即係嗰個我哋冇收錢啦，我哋絕對係都要覺得要處理嘅，要跟進嘅。 一定係啦嚇，咁但係咧，因為佢成日咁加價嘛，一年加一次。咁你一年加一次嘅時候，你又停電，都唔係話真係好短時間，都成差唔多成個鐘啦，大大話話係咪？咁但係你根據嗰個嘅協議咧，嗰、那個管制即係計劃協議咧，又唔影響你咧，政府係會俾翻，即係如果一年之內啊你平均即係你嘅停電量停電嘅時間咧係唔超過即係60分鐘咧，咁佢會有 65分鐘 又可以俾翻咧，即係你頭先講 準許利用嘅 係啊，準許利用嘅。即係再加即係0.001咁樣嘅， 係啦。嗱，以港燈舊年咧就賺29億幾嚟計咧，個準許利潤相等於553萬幾嘅港元。 咁呢個對一般市民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數目啦。點解你仲要獎佢即係500幾萬咧？咁樣 係啦。咁政府都有回應嘅，即係環境及生態局咧都有講，機電署已經要求咗港燈盡快查明事故成因啦，同埋都係咧4個禮拜內咧要提交詳細報告嘅。咁同埋今年咧，即係政府會同兩電就協議做中期檢討咁咧就會考慮到公眾意見啦。過去幾年兩間電力公司嘅表現同埋最新嘅經濟狀況之後咧，向兩電提出修訂協議內包括賞罰機制時嘅建議嘅，例如需要考慮每宗事故嘅情況啦，而唔單係淨係應該計算咧停電或者復電嘅時間等等，希望可以加強保障市民嗰個利益嘅。同埋政府都強調咧，協議裏邊嘅賞罰機制咧係以年度結算嚟到計嘅，當局咧就會喺有關年度嘅核數檢討入邊跟進嘅。嗱，咁啊，頭先同阿楊立文傾嘅時候咧，私底下都有講，喂，其實佢嗰個協議咧係有幾耐嘅。其實佢個協議咧係由2019年1月1日起生效噶啦，咁就長達15年嘅。 15年， 所以啱啱依家就嚟做中期檢討啦。 所以即係中期檢討係有必要性嘅，因為時間咁長，中間可能發生好多唔同嘅嘢啦嚇。咁同埋嗰個賞罰機制咧，我睇嚟今次去中期檢討咧，政府應該都會好聚焦咁樣去睇睇究竟呢、這、一、個所謂賞罰機制應該是怎樣去優化它，還有是怎樣令到那個阻嚇性會更加高，即是阻嚇它即不要繼續即容許它停電，這個效果應該是希望它繼續提高。 是的，那港燈其實是昨天下午4時多就發聲明，即都有解釋到的，即是為什麼會 有一段時間係會嗰個電力係會停咗咧，就是、因為個供電系統嗰個線路保養維修啦，頭先都有講解嘅啦。咁同埋咧，導致港島多區當時咧係出現咗電力中斷嘅。咁、經緊急維修之後咧，其實就陸續就恢復翻嘅啦。咁頭先我哋就講開嗰、那個准許利潤啦。其實再提一提大家咧，就係、是、總之根據現有協議嚇，如果港燈喺65分鐘之內恢復供電咧，就可以獲得0.015%嘅准許利潤嘅。係 嗱，呢一個咧都有佢嗰個嘅根據嘅，我覺得都有佢嗰個理念喺背後嘅，就唔係話啊佢停電所以你漲佢，呢、這個唔係嘅。其實係似乎係大家都有個前設咧，就係、是、久唔久停下電咧，呢啲根本係冇可能係可以避免得到。 冇錯，因為有陣時真係喺維修啊等等。係 啊，維修啊，就或者即係肯定全世界嚟講。都不会有一个地方是完全没有停电。因此就有一个这样的机制，就是 我猜测过背后的理念，就有一个机制就是好了，你停电都可以，只不过 只要你即平均每年即那个停每次即停的时限是不超过65分钟，我都仍然可以奖励的。奖励的虽然不是很多，是都有得奖。因此这个都是一个诱因，令到电力公司是尽量是去减少那个停电那个时间的。咁但系咧，我觉得我自己就觉得呢一个机制本身系有少少逻辑上嘅唔系好妥当嘅地方，因为佢冇讲到系你停几多次电啊。因为如果系嗱，你每次停电都唔超过65分钟咧，咁平均拉匀一年，你计你停10至20次电咧，你都系平均唔超过65分钟。 即系总之，我尽快矫正翻就得啦。 所以总之65分钟停就恢复翻电咧，咁无论你停100次电咧，我都系会奖你嘅继续。嗱，咁呢一个咧我就覺得我不知道有冇理解錯誤，如果真係咁嘅話就非常之唔合理咯。 嗱，一陣間我哋都會揾唔同嘅持份者一齊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咁、如果市民大咗住楊立門咁咧，佢好彩，佢嗰度冇受影響住港島。但如果你住港島或者你本身翻緊工啊，做緊嘢啊，咁當時都有啲影響或者你有啲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嘅。咁我哋而家咧揾嚟香港工程師學會機電分部代表阿盧偉籌先生嘅，盧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 好。咁啊，都想請教下你啦。嗱，我哋其實頭先就用一個市民嘅角度去諗啦。咁但係其實咧，暫停供電咧接近一個鐘咧，其實牽連都好廣下嘅喎。咁啦，即係港燈就話係嗰個設備故障啊。你覺得呢個講法，你哋業內人士覺得合唔合理咧？估計原因係點樣啊？ 都會係嘅，因為好多時依一類嘅故障，尤其是影響咁大咧，都應該係喺個網絡上邊有。一兩個或者幾個比較上重要的元件可能是有問題才會這麼影響這麼大的範圍，還有比較上時間久一點。 你說的元件是、即那些機械那 些,、即 那, 些那些部件 它、是的，現在它昨天、講登出那個新聞稿就沒有說是直升來什麼的，就說是維修個網絡那個事，咁佢應該，我估係維修緊網絡嘅某一啲嘅元件啦，因為佢網絡其實好大嘅，咁就至於係咩元件佢就冇講嘅。不過自己個人估計咧，首先咧佢應該係提到咧就唔係依一個發電機組嗰邊嘅問題嘅。咁就嗱，咁我哋喺發電機組就出嚟就去到個用户，我哋中間有個好大嘅嗰、那個輸電網絡嘅。咁喺輸電網絡裏邊咧。最多嘅元件就係兩樣嘢啫，一樣咧就係一個電纜啦，另外一樣有好多嗰啲高壓嘅開關掣嘅。咁、當然有其他嘢嘅，咁但係你計數量嚟講，依兩樣係最多嘅。咁、我估咧，我純粹喺暫時目前為止估，咁可能會出現嘅佢話有問題嘅元件，可能即係當陣時維修嗰、那個可能就係依兩樣嘅其中一樣。 咁其實都有消息咧，即有人講啦，就係、話今次供電事故咧，係由於港燈喺南丫島有機組出現問題引致嘅。咁但係港燈發言人就即時強調咗噶啦，就係喺南丫發電廠裏邊嘅機組雖然都受到電壓波動影響，但係就已經係短時間內回復正常運作噶啦。咁所以你都覺得未必係佢嗰個機組有啲咩嘅問題？ 係啦，冇錯。 我想問一下咧，其實港燈佢做呢啲維修工作，應該都係琴日前日做嗰個嗰次嘅維修，都係定期嘅維修嚟㗎啦，係咪？即係唔係突然間有一次突發性嘅維修啦？佢幾耐做一次？ 都係嘅。 我幾耐做一次呢、這個就睇下嗰一個佢維修嗰個嘢嗰、那個、件嘢係喺咩位置呀，同埋佢係所謂高電壓呀，因為所謂低電壓呀，咁樣係唔同嘅元件係有唔同需要維修或者檢驗嘅時間嘅，咁好睇佢係邊一類嘅元件咁樣啦。 哦，咁其實負責做呢啲即係定期維修嘅員工，佢哋係係咪都要有一定嘅即係經驗？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要求是一定要譬如说比较资深的才做这些维修，因为是怎样的，是不是一些很新手都会去做的 呢？那我估计呢，我估计他现在那个这些应该是高电压 的元件来的、就是如果你讲真的，我讲他高电压可以去到 275kV 的这么高的。咁如果做呢一方面嗰啲咁高電壓嘅嗰啲裝置嘅維修咧，咁當然係比較上危險嘅。咁、一定要係好有資格、好有經驗或者受過好嚴格訓練嘅員工去做嘅。佢哋內部有一啲評核嘅，一定要係過咗某一個水準，參加某一個訓練又過咗某一個水準啊，佢哋應該內部叫做所謂叫做 competent person 嘅人先至可以去做呢一啲嘅。咁所以係唔係話一啲新手都可以做得到？不過都講翻啦，因為佢講燈係講到佢話喺維修嘅時間出現問題，咁會唔會即係即使受訓練，或者係會唔會嗰個人嗰個訓練唔係好足夠咁？依家維修過程嗰邊出現問題，雖然佢依家冇提到，咁但係因為始終係提到維修嗰時有問題，會唔會係都係同嗰個員工嘅訓練有關係咧？或者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大範圍少少，或者會唔會係一兩年始終係工程嗰個人員就比較上缺乏咧？會唔會佢內部講燈都有少少青黃不接，咁變咗喺做呢啲維修嗰陣時，雖然都係應經嘅訓練，咁但係可能嗰個訓練即係佢始終訓練完之後可能唔係太耐嘅時間，咁訓練未必好足夠，會有呢樣嘢，咁啊好難排除，因為始終係維修緊嗰時發生。 咁其實而家工程界就大家都知道，我諗唔淨止工程界咧，咁各行各業啦嚇。咁但係工程界據我所知，就尤其是羅偉國成日都喺度埋怨㗎啦嚇，因為真係唔夠人手用。咁即係有理由相信，即係推而廣之，咁你廣燈你都冇理由係豁免，即係唔受呢個影響啊。即係應該廣燈都有人手流失嘅一個問題㗎，係咪？據你所知，係 啊，照我所知都係㗎。 咁同埋招聘都好困難喎，係嘛？ 系噶，喺工程業裏面一兩年係即係度度都搶人，即、就、係、是、你間公司又搶我間公司啲人，我間公司又搶你間公司啲人。 但係係咪廣燈其實佢個待遇其實都一般比較好，同埋比較穩定嘅咧？ 係嘅，咁如果以電機行業嚟講，兩間電力公司係算係受歡迎啲嘅， 受歡迎嘅。即如果大家要抢人才的时候，佢呢两间电力公司都应该即比较人哋 理论上着数啲嘅，系啦系啦系，系啦理论上系好啲嘅， 系啦。但系卢生啊，其实好似头先阿杨立门讲啦，其实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嘛。咁啊，之前工程界立法会员都有讲，咁我识一啲即系无论系教育界，我哋有啲捐款人啦，其实好多都系做工程嘅，好大公司都话其实好难请人，走好多。咁尤其是你头先讲到咧，就唔系未必是初階的人，可能即係啲富有經驗的人。如果我哋向前望啦，俾啲建議啦，咁當然啦，工聯會嗰啲都批評港燈回應慢，唔夠全面，又係都質疑咧佢嘅事故係咪涉及人為疏忽或者設備老化，這個人力情況係咪青黃不接，以致到咧經驗傳承嘅問題增加風險嘅。如果我哋向前看，雖然港燈可能嗰、那個無論係招聘啦，又或者嗰個薪酬待遇都唔算差噶啦，但如果我哋要做得好啲，其实你觉得有咩可以依家都已经要谂定，或者你建议佢一定要做嘅？ 咁首先讲翻即系就住今次，因为佢虽然未讲详细啲嘅原因啦，咁但系通常维修呢啲咁重要嘅元件咧，咁照计咧就一定经过两个程序嘅，起码第一个咧我哋叫做风险评估先嘅，因为当你维修一件嘢嗰时候，你都要考虑哦。維修緊嗰時候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出現呢？可能 A 嘅問題、B 嘅問題、C 嘅問題、A 嘅問題嘅機會有幾大 ，B 嘅問題有幾大？咁啊，佢出現呢個問題嗰、那個嗰、那個機率同埋佢嗰個 consequence， 我哋叫做後果係點樣？即、就、係、是、要諗呢啲嘢嘅，即、就、係、是、所謂嗰、那個風險評估。咁如果評估國家風險係高嘅話咧，咁佢應該要做一啲減低風險嗰啲嘅措施，咁先至開始做嗰個維修咯。這個可能 在这一方面他对于那个风险评估可能要 再做一些完善一些他那个风险评估那个程序这样啦，这就是第一样东西啦。咁第二样东西呢就是那个做完风险评估你最后决定都是今日做这个维修啦。咁你仍然都要考虑啊，真是如果发生某一啲事情嘅话，咁你要有啲咩应变措施，即係所谓 contingency plan 啊，咁应该係佢哋都应该係有嘅。咁好显然今次个 contingency plan 就唔係好够啦。contingency plan 其实应该尽量如果真係发生嘅话，佢将个影响范围就减少啲嘅。咁其实今次都好，佢都可以讲得係减少咗嘅，因为如果有一啲你完全唔做嘅话，最后咩可能将成个电网拖冧嘅。咁佢其实点解会今次即係跳咗好多掣都好啦，咁但係都係有啲地區影響得少啲，有啲地區冇乜影響咁樣。咁佢因為佢其實都有咗一啲自動保護措施嚟到將一啲分開咗，就唔使成個網絡影響到啦。咁但係似乎佢依一個應變措施就唔可以再將嗰個範圍再縮細一啲咯。咁如果應變措施再做得好啲，即係再有類似嘅事情，可以再將個範圍再縮細一啲，咁啊再好啲啦。咁喺呢兩個方面，可能都需要改善一下啦。 係，即係你嘅意見係，即係港燈其實今次已經係啟動咗嗰個應變措施㗎啦。咁、那個應變措施咧，就即係縮短咗嗰個停電嘅時間，同埋係收窄咗嗰個被受影響嘅範圍，係咪咁講咧？嚇！咁佢嘅措施究竟係咩嚟嘅咧？佢做咗啲乜嘢令到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咧？其實你知你講唔講到一個 技術？通常咧，我哋喺電網嗰個設計上邊咧。我哋要供電俾好多區啦，咁你供電去每一區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就唔係經過一條線路嘅，通常都有幾一兩或三條線路供電俾一個地區嘅。咁如果你供電俾嗰度嗰兩三條線啊，你因為跳掣即係跳咗一條，咁你仲有另外一條或者甚至再另外兩條嘅話，咁你個影響咪基本上係冇乜咯。咁但係如果你一跳開嗰三條，都跳咗嘅话，咁你嗰区就真系要耐少少先至可以恢复得翻啦。咁通常就系用呢个咁嘅方法啦。系、啦，我哋系个配合叫做 redundancy， 即系一啲嘅系backup 或者一啲叫做后备嘅设备。所以后备嘅意思唔系话佢有事先用嘅，其实系同一个时间用紧。不过你平时佢三条供电咁啊，每一条咧就只系三分之一嗰个负载，咁你变咗。你跳咗，另外嗰個可以補即係差唔多可以即時補得翻，所以後備機先唔係即係斷咗先，又係同一個時間用緊嘅咁依啲咁樣嘅設計咯。 係啦，即係所以一般嘅覺得就係、其實如果停，你應該唔係好覺嘅有陣時，因為佢已經有後備去幫手。咁所以今次會唔會係可以再做好啲咧？即係你應該係冇咁容易俾我哋發現到，仲要係咁相對嚇，就是、大家都會覺得哇，都唔短時間喎、咁樣。 通常咧，你斩一下嗰啲就系依样嘢咯，所以嗱，即系虽然你唔系好觉，但系咧，你可能会见到斩一下咁就系佢嗰个即系后备嗰啲设备就发挥咗作用啦。但系今次可能佢引起嗰个跳掣嘅情况系真系好跳好几个掣，好多个掣下一齐跳咁啊，所以变咗啲地区佢供电俾佢嗰度嗰几条线都跳晒啦。咁依、這个即系如果你从网络嘅设计嚟讲，當然是有一些事可以做的，就是說將一個的後備的設備就再加強一點，即是本來是兩條線給那個區的，你加到三條線或者甚至加到四條線，這些一個你從網絡設計來說是一個可以做到的事來的。 當然投資也大了，但 是應該的， 但是應該 要平衡回是要平衡回那個個 cost 嘅成本同埋你嗰個供電嗰個可靠性咯。你越加得多一個後備設備，你當然可靠性係高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嗰個成本係貴嘅。咁但係你又知道香港係一個利用管制計劃噶嘛？利用管制計劃咁即係話咧，電燈公司揼落去佢嗰個網絡嗰啲嘅錢啊，佢係有一個保證嘅利潤噶嘛。依家係大概8%到啦。咁佢做呢啲咁嘅後備設施嘅話，咁佢全部都係等喺嗰度噶嘛，咁佢就因為佢要收翻嗰 guarantee 嗰保證嘅8%利潤，咁佢咪要加價咯。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卢博士。卢博士咧系香港工程师学会机电分部代表嚟嘅。咁除咗觉唔觉之外咧，其实有阵时有啲人就系停电咧，可能都影响好惨重嘅。会唔会有啲索偿嘅情况或者点样跟进咧？咁我哋咧阵翻嚟咧新闻之后可以再为大家倾嘅。有时间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讨论放宽输入劳工，自由党邵家辉提出议案，要求政府为不同行业输入外劳，同时推出计划容许大湾区外劳即日往返本港同居住地。议案以大比数获得通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嘅人力政策以本地人才为主，而且每天每刻都想方设法，希望尽可能发掘本地潜在嘅劳动力。但佢指出，劳动参与率难以喺两地间直接比较。饮食界嘅张宇仁批评工会代表将输入外劳妖魔化，为雇主扣帽子，指佢哋刻薄。劳联的周小松说，一旦输入外劳，雇主会失去动力聘请本地人员。一名39岁女子涉嫌非法售卖和管有含禁用西药成分的减肥产品，被警方拘捕。卫生署早前根据情报，透过一个互联网网站购得有关产品样本作化验。政府化驗所的檢驗結果顯示，產品樣本含有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下的第一部毒藥西部曲明。西部曲明曾經用於抑壓食慾，由於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2010年11月起含西部曲明的藥劑製品已經被禁止在香港使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古共中央第一书记迪亚斯卡内尔，祝贺他当选连任古巴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古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转，并且不断取得新进展。迪亚斯卡内尔去年11月对华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就持续深化新时代中古特殊友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古关系发展，愿意和迪亚斯卡内尔保持密切沟通，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政治引领，携手共建中古命运共同体。也门首都萨那一个慈善物资发放站发生人踩人事故，最少80人死亡，两名负责的商人已经被拘留。控制当地的胡塞武装组织表示，一些商人在未有与内政部协调的情况之下，随意分发现金，酿成这次大规模踩踏。西方传媒引述目击者指，事发时有武装人员向天开枪，击中电线触发爆炸，继而引发恐慌。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下令调查。胡塞武装在另一份声明之中说，将会向每名遇难者所在的家庭提供100万也门货币赔偿，折合大约31,000港元，向每位伤者提供20万也门货币，折合大约6,000港元，并负责伤者治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楼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系接近苏屋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有交通意外，车龙暂时系接近苏屋村。 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去到黄竹坑道接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仲是需要间歇性封闭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是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映月台。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车多缓慢龙尾是去到碧街。提一提大家啦，大角咀的大全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道方向近住大正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忍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洪大为饰演的盛江村，在面对家庭问题的时候，总认为女方应该更多付出，而男人的重心要放在工作之上，还说事业不成功是男人的原罪。这位工作狂会怎样面对回归职场的太太呢？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四月十八号起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有啦，门啊！头先我哋咧就送走咗工程师学会嘅代表啦，咁佢都话其实算做得唔错，不过其实仲可以喺个应变嗰度咧做得好啲嘅。咁、我谂如果受影响嘅市民听到，就梗系觉得永远都有应该做好啲添啦，系咪？即系个感觉上又系电费又唔系平咁啦。咁、如果仲要有即系损失，譬如停电有部分好似即系做生意嗰啲啦，可能系嘛，即系夜晚都有啲人做生意噶嘛。另外仲有健康啦，有啲人夜晚系都要开着一啲嘅仪器，我嚟喺嗰个即系健康上。有些人是要长期用的嘛，可能也会有少少影响的。那究竟那个损失有哪个可以补偿呢？是不是？ 是啊，我可以其实想到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损失的。好像刚才你说半夜有些人可能有些叫什么睡眠窒息症呢， 是 有些人就要开着一架机在睡觉的。如果半夜你他没了电，那 他就没办法就是可以有这个援助。咁另外就譬如話你喺馬路嗰上邊，咁你又冇曬啲交通燈，咁因此又引致到交通意外，咁又點咧？咁即係呢個即係我諗好多場景，我哋都可以想像得到，唔知點樣賠法嘅，肯定好多都冇得賠嘅。不過即係我諗你頭先講屋企咧，嗰啲家居嗰啲，我就好彩，因為都有家居嘅保險嘅，一般家居嘅保險嚇。咁啊，佢個覆蓋範圍都好大嘅。咁我相信如果你話停電令到我係有啲咩損失咧，應該都可以。有得賠嘅，即係個保險有得賠 嘅。係啦，我作為老師，我突然間就諗啦，如果我啲學生或者老師備緊課、做緊功課，又唔係下下 save 不停 save 咁，突然間縫一聲，你話即係點算咧？剪緊條片咁樣啊呀！如果你未喺度 save 咁樣等等，有好多好多嘢噶嘛，係咪？咁不如我哋揾啲專家傾下啦，好嘛？咁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阿羅小紅嘅，羅生你好。 係兩位主持好。 羅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罗生啊，我哋唔系特登搞事吓，不过我哋作为市民，我哋谂到即时会谂到有一啲这样那样嘅可能会受影响。咁一般咧呢一类型嘅即系停电事故咧，如果真系譬如头先咁，杨立文好乖啦，佢话佢有买家居保嘅，呢啲咁样使唔使咧？要证明我实质损失啦，影埋相有埋片诸如此类，之前可能有得赔定系点样噶？ 系啊，正正就系呢样嘢咧，就为着呢啲所谓我哋叫做有一份叫做家居嘅综合保险，正正正系啊杨立文所讲啦，系啦，咁啊系佢入边写得好清楚嘅，系停电系喺保障范围嘅，即系除咗系水啊啲停电，佢入边文字上写得好清楚，停电之下咧。影響到你可能要有啲咩咧？特別係譬如最重要就係可能係雪櫃入邊嘅嚇飲品啦、啊，或者係食品啦、啊、嚇、可能會變咗樣啊，或者要報銷啊等等嚇。咁、佢通常都會喺保單入邊會寫明你可以損失額最高賠償額係幾多咁樣。咁呢個咧亦都係基於一個實報實銷嘅機制，係啦。咁你又如實申報嚇，咁當然啦，你要有一啲嘅證明啦，嚇咁好簡單，就係話你，譬如你買嘢或者成樣咧會有單兩句啦。如果冇咧，咁佢哋如果一般銀碼唔係太大嘅時候咧，嚇咁你都會有一份聲明嘅嚇。主要你填寫咗之後，咁保險公司睇過，咁啊證明得到係有關上市嘅損失，係啦。咁通常都會會有一個簡易嘅程序去作出一啲賠償嘅。咁呢個就家居嗰位嗰邊咧會比較簡單，反而咧係比較簡單啲嘅嚇，因為似乎銀碼都未必會太大，同埋佢保障額亦都唔會太高啊，因為食品同埋飲品嗰方面。咁啊，另一樣嘢咧，反而銀碼可能會比較大啲咧，就係店鋪嘅綜合保險啊，即係如果你喺停電期間咧而影響到業務嘅中斷啦，即係做唔到生意啊，各樣嘢啊，甚至係其實有啲飲食業啊，或者海鮮做海鮮嗰啲啦嚇。咁你魚缸冇水，可能會即係停咗電之後咧嚇，咁可能啲海鮮可能會有影響，甚至你嗰幾個鐘頭，好彩佢今次係呢個時間比較短嚇、時間比較短，同埋亦都係喺呢個凌晨嗰、那個。時分，即係嗰個時間性咧，就唔係喺個做生意嘅黃金時間嚇。咁、如果你喺黃金時間咧，可能嗰個引起嗰個索償額可能會比較高嘅嚇、即係呢，我哋俗稱嘅因停電而導致到嘅業務中斷啊，係啊，咁呢個亦都會喺保單入邊有列明咗出嚟，係有會受到保障嘅。 嗯，即系话商户嚟讲，系咪多数都会有买呢一种咁嘅综合，即系商铺综合嘅保险嘅咧？ 店铺嘅综合保险， 店铺综合保险 系一般咧。通常虽然家居保险咧，综合保险同埋呢个店铺嘅综合保险咧，唔系强制性嘅保险，但系大部分嘅店铺咧，因为都系经营者咧吓，佢哋都会投保嘅。咁家居保險咧，反而咧就係、比較係啲中產嘅買嘅會比較多啲咯，即係私樓嘅會比較買嘅會多啲咯、公營嘅就比較買嘅係會少啲咯。 嗱，咁另一樣嘢咧，頭先阿羅生你都有講到啦，做生意嗰啲咧，咁就要留意一下，咁會唔會咧，可能就係會，譬如我一個鐘頭冇得做生意啦，咁就以平均營業額去計算我鋪頭一個鐘大約嘅收益，咁樣去攞嗰、那個即係索水賠償咁係咪？譬如頭先有一啲，譬如而家好興噶嘛 ，YouTuber 啦、自雇人士啦，喺屋企我剪下條片，哇！我 live 緊嘅，我喺度直播帶貨咁樣，即係損失慘重，咁嗰啲係咪就比較難去你點樣計你嘅損失啦？ 哦，系啊！如果業務中斷嗰啲咧，通常如果係講店鋪啊，或者係經營者咧，我哋都係會攞一個所謂俗稱嘅平均數，因為都會計佢應該通常嗰、那個業務喺呢一段時間或者係成樣咧會攞個中所謂叫做平均數值啊嚇。咁一般咧，如果你話佢嗰個計法咧因為佢都係用一個基本實報實銷嘅形式嘅啫，我哋會睇得到嘅嚇，同埋會有我哋所謂賠償報啊嚇，同埋啲風險師亦都會去會計過嚇，佢係基於佢如實去申報啦，當然嚇，咁亦都會攞一攞佢嘅數，亦都係佢會有個上限嘅，咁你唔使佢會計到個上限係 嘅，最高賠償額係幾多嘅，係咁樣。 咁但係嗰啲冇買到店鋪綜合保險嗰啲人士就會比較麻煩啲啦，係咪啊？即係話佢要向即係電力公司去申索民事索償噶咯喎，嚇。 係啦， 咁就會好複雜啦，係咪啊？即係又要證明 佢。到時你舉證嘅時候就比較難去舉證嘅，你要證明佢有疏忽，同埋做曬所有嘢都即係佢又可以避免，而佢又做唔到啊！即係食藥咁樣啊，咁調翻轉頭，因為你要去追佢索償嘅時候咧，變咗你要自己去舉證咯，係啦。咁呢個係有一定嘅困難度嘅嚇，就唔同你買咗保險，買咗保險嚟講咧，咁你只係如實去申報事件有呢件事件，同埋你有充足嘅證明文件啊，或者有圖片啊各樣嘢咧，咁已經可以攞到申索嘅賠償咯。 好啊好啊，唔该晒罗生，系啦，罗少雄咧系国际专业保险咨询协会会长嚟嘅。咁市民大众咧，如果你都有嘢想同我哋倾下嘅，系啦，尤其是停电啊、影响啊等等啦，欢迎打嚟18723111 187231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上一集我哋讲到咧 ，N 音好多时候受后面嘅音影响。咁我哋之前讲咧就系、是，如果后面跟住 V 或者 F 咧，你听到咧就会变咗 investor。俾多个例子，譬如我 invite to invite somebody， 邀请某个人 to invite somebody。如果你听得好仔细听住咧 ，invite 就会懒咗嘅，就唔会读成。in n 音呢个位 invite 而系读成 im， 好似咧嗰个鼻音咧系用下唇同埋上面嘅门牙挤埋一齐读，而唔系咧脷尖同埋 in 本身个位。So invite, I would like to invite 某一个人 to our party， 我哋想咧请某个人咧嚟我哋嘅 party。名词亦都系啦 ，invitation，an invitation to send somebody an invitation，invite。invitation， M 听唔听到 ？M invitation 有啲似 M， 但系唔系 M。再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 information， 好多时候就唔会听到系 information， 而系 information。好轻微嘅分别，但系咧，如果读得好嘅时候咧，听落去系会流畅啲嘅。今日讲到呢度，听日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有啦，文啊！头先咧，我哋系同几位啦，即系包括咗罗少雄啦，跟住同埋阿卢生工程界啦，都有倾过嘅，即系包括咗个利润管制啊，咁样只要佢喺限定65分钟之内恢复供电咧，其实就有嗰个准许回报，又冇乜影响噶。咁所以你头先一开始咪话嘅啊，咁佢咪不停错，但系佢总之我喺嗰个65分钟之内我搞得掂，都仲有一个回报咧，咁样。咁啊谂翻，其实咧佢嗰个协议咧，其实都系2019年已经开始实行紧噶啦嘛，系咪？咁我哋而家可以順利地咧，就揾翻當年都有份咧嗰個協議喺2017年嘅時候制定，都係立法會當時嘅委員會成員嘅，咁就係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郭佩凡嘅，揾下郭議員先。郭議員你好， hey， 大家好啊，大家好， 係啦，咁我都想問翻啦，嗱，市民大眾實實會覺得嘅，嗱，佢雖然咧就可以喺65分鐘之內就恢復翻供電啦，但係都梗會有啲市民覺得唔順氣噶嘛，係咪？根據佢依家賺嘅錢，其實佢都可以準許回報都有成幾百萬嘅喺呢度，即係額外得到。咁你點睇咧？仲記唔記得當時個協議咧定落嚟嘅時候係咪有啲鼓勵性質定係點樣嘅？ 你回想翻咧，首先要同大小市民讲清楚咧，呢个咧系即系政府同两电签订一个协议嘅，系唔需要立法会批准嘅。咁所以咧，个当时咧都系政府公布咗，即系佢哋去商讨，即系跟住出新闻稿公布咗，跟住我哋嚟到我哋立法会，即系再解释嘅啫，咁样。 系啦，所以嗰个0.015%嗰个额外准许利润就唔关立法会原事嘅，佢哋自己倾完话声我哋知咁解嘅啫。 系啦，我哋亦都即系冇得话改佢嘅。 咁樣。咁所以咧，當時我哋其實就2017年嗰陣時，即係除咗加咗呢個審核機制啦，仲加咗呢個上網電價啦，將個即係嗰個准許利潤咧就降到8% 啦。咁呢啲都係當年嗰個改動嚟嘅。咁亦都將佢哋嗰個即係協議延長咗5年嘅。咁即係呢幾樣嘢嘅改動。咁啊，審核機制都係嗰陣時走出嚟嘅。咁其實審核機制咧就牽涉咗兩個範疇，一個咧就頭先你講嗰個啦，即係停電啊，65分鐘之內咧，如果封翻咧，其實就有一個獎勵俾佢。嗰陣時政府解釋咧，就係目的咧就係鼓勵佢哋快啲可以即係通翻電嘅咁。咁其實呢個咧就唔係淨係呢樣嘢嘅，咁仲有一個想法咧，就係佢哋嗰個供電穩定性啊，嚇、 嗯。 咁咧就供電穩定性嗰度係點樣計嘅咧？其實香港供電咧就不嬲好穩定嘅，佢哋成日咧即係好自豪啦，我哋香港供電咧全世界最穩定之一。成日都話我哋有6條狗嘅，即係99.9999個穩定性。咁啊，全世界出面咧，其實大部分咧都係講緊99.譬如995啊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供電穩定性咧，就嗰陣時佢哋就用咗一個從國際標準掛鈎。咁如果你咧去到低過99.993，咁你就會被罰啦咁樣。咁如果即係但係咧，你個標，你諗下我哋平時係6.9啊嘛。咁如果你去到99.993咧，即係永遠都唔使罰噶啦佢哋。咁即係如果咁永遠都唔會罰佢哋噶啦，因為我哋一定高過佢嘅咁。咁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如果要檢討嘅話咧，我覺得係全盤要檢討嘅。第一就係嗰個准許利潤係咪要8% 咧？因為大家覺得佢哋賺到盡啦，有冇搞錯啊？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你個審核機制係咪用相嚟去鼓勵佢哋快啲供翻？但其實罰都得咧，咁即係我個諗法就係話，而家你話啊準即係65分鐘之內你就獎佢啦，咁調翻轉得唔得咧？如果你65分鐘之內做唔到，我罰你咧，咁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考量啦。咁另外就係嗰個供電穩定性嗰度啦，其實點解要同國際比咧？同翻我哋香港比啊嘛。如果我哋香港兩間電力公司佢哋不嬲都係可以做到99.9999嘅。咁如果你低過99.999譬如5咁樣啦嘅話咧，咁咧我就罰你啦咁。咁點解會低過99.995咧？就係話如果你有一次咁，譬如無論係中電定係港燈呢啲大停電，影響到咁多人嘅，咁其實就會影響咗你呢個穩定性，可能就會去到99.9995或者更低咁。咁我咪罰你咯。咁你先至有機會有得罰啊嘛！咁但係咪都需要有個相咧？咁我諗好多市民就會覺得，哇！你電力公司即係都賺到盡啦，仲使唔使相你啊？你應該係做得好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幾方面咧，喺今次嗰個中期檢討咧，政府都應該同電力公司去傾嘅。咁就我以我所知嘅時間表咧，應該就係今年年中佢哋開始去傾，咁希望今年之內咧就可以傾掂佢。咁跟住就即係嚟翻，即係向大眾去公布翻嗰個情況咯。 嗱，據我所知，這個賞罰機制咧，都係上次即係2019年開始檢討嗰陣時咧，就即係開始實施嘅時候咧，先至有嘅，即係之前嗰啲嘅協議咧係冇呢一個元素喺度嘅嚇。嗱，咁雖然你就話政府其實唔需要諮詢立法會嘅，佢同即係港燈大家簽嘅啫，咁但係佢要延長呢個機制或者係簽個新嘅協議嘅時候，都會諮詢下立法會㗎，係咪？因為我見到即係佢都會。即係起碼俾咗文件俾立法會啦嚇，咁上次佢提呢樣嘢出嚟嘅時候，你哋有冇人去質疑點解要有咁樣嘅賞罰機制嘅咯？ 嗱，其實咧上次我即係回顧翻即係2017年嗰陣時候咧，其實咧我哋立法會議員對佢呢一個嘅即係新簽訂呢一個延長5年，跟住加咗呢啲咧，其實對淨係上網電價咧，就大家覺得係好嘢嚟嘅，因為可以鼓勵咗再生能源啦。咁其他延長5年啊，8% 啊，賞罰機制咧，其實大家都唔滿意嘅。當年立法會議員咧，我記得咧，就係即係好多都有出聲去質疑嘅。咁同埋當年政府就認為係即係做咗咁多嘢之後咧，其實電費有機會減5% 嘅。咁但係當然而家佢就會話啊，燃油價格啊就上升啊，呢啲係不可控制噶。咁所以咧，原本咧，如果唔計嗰個燃油價格上升咧，都係真係減咗嘅咁。咁但係事實大眾市民見到就係加咗啊嘛，咁所以今次我就當然我哋認為係要早啲同政府即係講啦。咁當然我哋上次其實嚟立法會即係我哋 panel 傾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好多意見提出咗，亦都要求一定要喺呢個中期檢討裏面咧去檢討，即係頭先我講嗰啲第8% 啊嗰類咁樣嘅。咁但係呢個賞罰機制咧，我哋上次就未有提到嘅，因為太短時間講唔到。咁但係因為今次呢個 港燈事件影響咁多市民咧，咁所以我今日已經同政府要求咗政府咧，希望佢哋喺下一次五月嘅環境事務委員會咧上嚟再同我哋傾，即係報告翻港燈呢個情況啦，即係話俾我哋聽究竟咩一回事，點樣避免呢個情形再出現。同埋咧，我相信好多議員都會同佢講呢個中期檢討，一定要檢討呢個上罰機制，同埋呢個穩定即係電價，即係電力穩定呢個機制。 嗯，係啊。嗱，即係個呢個上罰機制咧，啊，即係個部分。頭先我都覺得，即係都講過，即係有一個地方，我覺得唔係好合理嘅，就係即係佢就話，總之你平均一年之內咧，你嗰啲事故係唔超過65分鐘咧，咁就可以有呢個獎賞噶啦。 係啦，跟住我哋就 係 啦，我不停錯， 係啦，我不停咁有停電20次、30次，咁每次都唔超過65分鐘，咁佢都照上噶，係咪咧？咁即係呢個，我覺得你哋一定要喺個立法會度要講啦。嗱，咁另外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嗱，佢而家嗰個所謂事故咧，佢係用個時限時間嚟到計嘅，佢就冇講個影響嘅範圍。嗱，今次佢好彩就係即係講到佢幾個區啦嚇，咁啊即係九龍又冇包啦嚇，咁咧就即係其他區啊，譬如灣仔啊嗰啲就冇包嘅。咁但係你係咪應該即係嗰個事故，即係嗰個影響嘅人或者户數係影響得越多嘅，你嗰個罰則係會越重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因素都應該擺埋落去咯。 是啊，因为我就会觉得即是上次因为他们去谈话有这个想法机制呢，即是我们都事前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有这个想法机制这件事，是不是？那就所以我想今次即是我们更加要在这个机制里面的内容呢，我们要即是讲多，即系讲多啲，大家提出多啲啦。头先你讲嗰啲咧，其实全部都系应该有一篮子嘅考虑因素，甚至可能有个计分方法添，系咪？咁就呢、這个我相信喺嚟紧嘅环境事务委员会咧，都一定会讨论嘅。 但系譬如咧，其实除咗我哋头先讲嗰啲同你哋无关、同立法会议员无关嘅，但系你觉得依家佢哋嗰个赏罚机制咧，系咪真系达到督促或者鼓励电力公司尽快恢复电力嘅？因为佢一条咁样嘅额外准许利润，所以咧佢哋就要搏老命都65分钟之内完成呢样嘢。你觉得系咪一个真系嗰个因果关系，定系其实佢做一盘生意，佢系咪都应该咁，以免下次上嚟立法会佢申请再咩加价啊嗰啲？才會有影響的，其實他沒有這條額外的準許利潤都應該要做到的，你認為條款怎樣呢？就算不是你們有份拍板的話， 是的，其實我也覺得有點奇怪，但我不知道他當時怎樣想出來因為我覺得第一呢，就是那兩間電力公司，我相信呢其實他們一方面我們相信他們是、就是全世界嚟講都係好專業嘅電力公司。如果真係出事嘅話咧，無論任何情形底下，佢哋自己相遇又好咩都好咧，佢哋都應該搏曬命去諗點樣盡快去復電嘅。我心你冇獎佢都應該 冇錯，我都同意你嘅講法，就係你使乜獎佢啫？佢係咪都應該要做㗎？反而呢個罰啦，係嘛？即係如果好多次幾多次，譬如楊立門就講啦，喂，如果你成日都係咁，跟住你又65分鐘之內搞好，咁其實都唔好，唔應該係咁，因為影響市民好大㗎嘛。 是啊，所以我其实真的不是很理解当时他怎样想到这些方案出来，谁提出来。但是这个都是历史啦，就是已经就现在都很难前朝的事，是不是都很难追究了。 但最担心就是会不会都不用你们拍板，他下次又加下去咯，那怎么算呢？那你们有没有出声啊？ 他们始终他们商量的东西，即是他们怎么谈呢，我们又很难，我们不可以参与一起谈的嘛，是不是？但是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在立法会上即係俾意見啦，係嘛？我哋一定會將我哋嘅一啲嘅諗法，同埋大眾市民嘅一啲嘅即係覺得即係不公道、不公平嘅地方咧，我諗我哋都會講曬出嚟。咁我都希望即係政府有個好清晰嘅方案，即係方向啦。我諗佢唔會將嗰啲內容即係公開住噶嘛，係咪？即係個方向啊，講清楚俾我哋聽，同埋即係我哋好希望。官员真系为我哋把到关咯。 好啊，唔该晒郭佩凡。咁郭佩凡咧，就系当时咧都有喺嗰、那个当年啦，都系相关嘅委员会成员。不过咧，佢都强调当时嗰个额外准许利润咧唔关佢事，因为咧其实佢哋自己倾嘅咁样。咁我哋一阵间先听交通消息同埋新闻啦，跟住翻嚟咧，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苏屋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劳资审裁处曾经有交通意外，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七贤道北近佛光街桥底。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哈罗国际学校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私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喺浸会桥面同埋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龙尾系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杨立门啊，我哋转转话题咯，咁啊讲翻啲即系市民大众可能都关心嘅实事嚟噶。咁、立法会咧通过职安条例修订啊，咁呢一样嘢咧，杨立门，你都以往都从过商嘛，系咪？都经历过。其实商界有啲人就觉得，喂，如果我本身系小本经营嘅，咁、其实如果而家最高嘅罚款系1000万，可能都好大影响噶，咁、样你又点睇咧？ 當然你這個問題是你問勞或者問資 就會有很不同的 非常之不同的反應啦、你問資方呢，他就肯定是從那個經營的角度是去跟你想的，因為他香港 90%多是中小企啦你由現在50萬那個罰款最高一下子就去到1000萬，這個的確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跳級來的，就令到有很多中小企都很擔心的，但是這件事呢就因為成20年都沒有去檢討過了，所以就算商界呢都不能夠抗拒，就是要去檢討。我記得那時候在商會的時候呢，4年前即是提這件事出來，非正式跟住又正式咁諮詢，即係各商界嘅即係持份者啦。咁即係佢哋都會覺得係非常之大嘅一個即係跨越啦嚇。咁咧但係就傾傾下咧，就又冇傾落去嚇。咁就一路拖咗好多年嚇。咁啊，終於琴日就真係通過咗，即係呢個條例啦。咁嗰陣時都有提過話係即係第一次諮詢嘅時候咧，淨係講話係5000万添嘅嚇，咁就都幾譁然啦，即係令到嚇，咁所以就而家呢一個咁嘅即係妥協咧，我覺得都係好嘅嚇，即係起碼即係雙方勞資雙方咧，最後即係都爭拗咗咁耐啦嚇，都幾劇烈添，爭拗得咁啊，終於即係有個結論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事，大家應該向前看咯，我覺得 係啦，即係包括咗咩咧？而家我哋講緊就係可公訴罪行形式啊，檢控啲違例嘅僱主，係啦，因為其實都好多工業傷亡啊，又或者是很多家属呢，其实之前都觉得喂现在是罚得很少的，即是个别的个案，是不是以往有些个案可能是2020年审结的27宗致命职业意外个案为例，每张传票平均的罚款大约是24000，每个被告平均罚款是60000多元，即是其实作為家屬當然是即係覺得好唔夠啦，係咪？即係幫助佢哋嘅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都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話，直情係對家屬二次傷害添啊咁啦。咁所以20年嚟終於都有個突破啦，都提升咗啦。咁對於勞方嚟講啦，咁當然都覺得至少都有個保障啲啦，係嘛？即係同埋喺你檢控嘅時候咧，以往你要提證據咧都需時噶嘛，係咪？咁依家咧都可以有少少嘅更改啦，咁樣即係政府將個循簡易程序審訊嘅罪行檢控時限，由原先建議嘅6个月啦，依家來來往往咧，最尾就減到增加到都係9个月嘅咁樣。 係啊，咁我覺得都有幾樣嘢都係好嘅一個改變嚟嘅，就係頭先你講。講咗一樣啦嚇，咁另外一樣咧都係睇翻，即係話嗰個法院咧都要睇翻嗰個 即係受罰個公司嗰個嘅即係經營嗰個營業額去判刑啦嚇。咁當然呢個咧就而家因為新嘅條例即係啱先開始咧，就我哋都未知道究竟即係法院係即係嗰個判刑或者判罰個罰則，即係有幾重手嘅嚇，呢個我哋未知道嚇。 即係講到最高啫，係咪？咁不如我哋揾相關嘅持份者一齊傾下啦。我哋電話旁邊咧有職安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阿陸俊雄嘅，陸議員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系啦，咁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对，即系如果代表劳方嘅话，今次嗱，虽然都有啲家属觉得来来往往，你都有接受访问，好似坐过山车咁啦。依家咁样嘅通过咧，对于市民大众打工仔，系咪至少感觉上都保障多啲？ 的确系嘅。嗱，相信经过今次嘅职安件修订之后咧，有一个最高罚则咧，循可公诉罪行咧，可以罚1000万同埋监禁3年呢样嘢咧。是会增强好多的阻吓力的。咁雇主呢会比较重视职安健，亦都会呢愿意投放多啲资源啊、人手啊，点样去做好个职安全制度。咁我都知业界呢都会推动呢CDM 啊，即係呢啲建筑设计管理啊呢方面嘅程序啦。咁希望喺各方面嗰个职安都做得好啲。职安做得好啲，咁就当然就是大家打工的时候那个安全会受到多些保障啦，是会。 咁你其实过去那几年即是劳资双方加埋政府在中间咁都争拗咗咁耐呢，即是你咁整个过程你有啲咩体会呢？其实你觉得你自己。 我觉得个体会呢，其实大家都唔想意外發生嘅，我相信呢樣大家都有誠意嘅。咁但係有時咧，某啲僱主啊或者佢哋嘅團體咧，就會係過分，即係或者係錯解咗嗰個法例。譬如有啲人就會解讀成，哇！我係咪輕微嘅職安嘅疏忽都可能會導致罰1000万啊？係咪中小企都會俾人罰到破曬產啊？咁呢啲絕對冇可能啦，因為其實法例個設計都會係考慮埋嗰間公司嘅財務情況，同埋咧，只係會喺一啲咧極度嚴重疏忽，即係罔顧安全嚇、即係簡單啲講，就係草菅人命嗰啲個案咧，先至可能會透過循可公訴罪行去罰個最高罰則。咁當然啦，同時嘅今次咧，其實有好多嘅職安健附例咧，其實有116条嘅修訂嘅喺裏邊，咁好多啲唔同嘅場景啊。咁唔同嘅法例又分三個級別啦，除咗呢、這個即係可公訴罪行之外，咁都會增加咗個罰則嘅。咁因為整體增加罰則之後呢，就大家都會更加重視。咁同埋初期呢，我諗僱主係有啲過分憂慮啊。咁但係經過即係一啲嘅最高罰款額嘅調整之後啦，同埋再多返嘅解說之後呢，咁其實我理解大多數僱主都比較接受呢次嘅修訂嘅。 係嗱，咁僱主最後都即係接受咗啦。咁但係喺勞工方面，尤其是係我哋喺電視媒體都見到有好多受害人嘅家屬，佢哋都好慘啊！即係一個好年輕嘅即係兒子死咗，咁等咗好耐都冇得陪。咁你覺得佢哋而家覺得呢一個咁嘅即係結果，佢哋收唔收貨咧？ 嗱，其實今次咧，嘅罰款咧，其實就唔係直接即係賠俾啲家屬嘅，或者嗰、那個即係受傷啊，甚至死亡嘅工友嘅，咁係一個即係刑事法例上面嘅罰款，甚至乎坐監啦。咁、一個阻嚇性為主嘅。咁至於你話有一啲即係透過僱傭補償條例，甚至乎係民事索償。咁、那個方面呢，我覺得喺勞工處特別僱傭補償條例啦，點樣加快嗰個行政程序，令到工友能夠盡快即係攞到佢哋應有嘅賠償。甚至乎可能都要僱傭補償條例呢，都係可能未來呢要檢討嘅一個法例嚟嘅。咁而家即係譬如你話每日嗰個工傷嗰個醫療費用夠唔夠啊，嗰、那個賠償嘅最高金額，即係按照嗰個年齡，不論死亡或者係嚴重呢、這個傷殘嗰個賠償最高金額又夠唔夠啊？咁呢啲咧，我覺得都需要係與時俱進嘅。呢、這個就保障翻咧，即係萬一真係發生嚴重工業意外受傷甚至死亡，咁對個即係受害者嗰個保障 吓，佢都要补偿噶，因为你真系攞条命或者系严重受伤，其实对佢家人啊、对佢家属啊、未来嘅生活啊，咁都系一个好大嘅打击嚟，或者亦都要照顾嘅费用啊。咁其实呢一啲咧都要有个比较系精准嘅一个评估佢哋嘅补偿啦。咁但系呢个就唔系今次法例修订嘅范围嚟嘅，其实就 咁。但系你觉得其他你头先讲嗰啲保障足唔足够咧？你觉得而家个机制系咪好完善咧？ 其實永遠咧都有進步嘅空間嘅。咁呢次咧嘅職安健修訂咧，我諗其實係一個起點啦。程大所講嗰個原意就希望大家都更加重視職業安全健康，咁令到即係意外係減至最少。咁萬一真係出現意外啦，咁亦都日後我哋要檢討嗰、那個其他嘅法例啦。我頭先講嗰個僱員補償條例啦，亦都而家其實做緊一個係自愿嘅，即系嘅一个判伤嘅一个嘅机制吓，令到佢可以有更好嘅治疗啦。咁呢个又点样可以推广到去其他嘅即系行业咧？而家净系建造业做噶嘛？那个先导计划。咁仲有就系、是、今次嘅检讨咧，其实我哋政府话会做，即系两年之后会做检讨啦。咁我哋都强调系要检讨翻个成效。第一就是严重的工业意外有没有减少啦，不论死亡或者严重伤残的啦。咁第二个就是大家那个认识同埋那个健康文化、健康安全文化是不是能够有效建立到啦。第三个就是个检控期那里啦。咁就由六个月变九个月的。是不是真的足够呢？是不是真的，因为政府本来话想要一年的。咁希望長啲檢控期去處理啲複雜嘅個案，咁後來就有啲人又喂，我唔想拖咁耐啊，其實你政府應該應告嘅都盡快告啦。咁我哋要睇翻個實踐，就係將來會唔會有好多嘅個案係九月真係唔夠，咁又可能又需要再檢討，甚至乎喂大家可能對嗰個職安嗰個重視程度唔夠喎、啊啊、即係萬一下真係即係 touch wood 講句，那個意外都冇乜點改善到個數字，咁就可能係需要再進一步調整個法例，即係逐啲講句叫加辣啦。甚至乎咧喺我哋審議的過程裏面咧，其實都發現咧，職安健條例也好啦，或者係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都好咯，其實有多條文咧都係有啲落後嘅。譬如佢其中一個好多同事都提咧，就係嗰個英國附約典嘅一個參考。咁其實我哋都唔係英國殖民地好多年啦，回歸咗祖國都26年啦，咁係咪淨係參考呢個英國附約典呢？即係好多細節嘅嘢呢，其實都係可以。 即係你講喺工地嗰個藥箱裏面嗰啲藥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裏面好多嘢呢，其實啲細節呢同時都想作出微調嘅，咁但係我於今次職安健條例嘅修訂呢，主要係集中喺罰則嗰度，所以今次冇觸及嘅。咁呢啲部分呢，我覺得政府之後呢都可以做個雜項嘅合併嘅修訂、令到將呢職安健條例裏面好多附屬法例同埋工業工廠經營條例呢真係與時俱進、就唔需要話呢喂再等20年之後先至再檢討，咁就唔理想啦。 咁、既然咁多條尾都仲喺度，咁你哋有冇逼到政府即係承諾緊幾時同你哋去即係定期咁檢討呢？ 政府呢就都有公開承諾，就兩年後再檢討。咁呢個勞福局呢都三番四次都講㗎啦。咁、我哋都會喺人力事務委員會呢就住每年嗰個職安數字職安全嘅意外數字啊，都每年都有個討論啦。咁我哋好多議員，包括你工聯會議員，都會入議程去提啦。咁繼續咧係做好職業安全嘅一個系統嚟嘅，一個今次修例只係其中一步，一個推動嘅一步。咁之後，譬如你話點樣建立嗰、那個職業安全文化，特別係喺嗰個建築署咧，佢有個好多嘅作業備考嘅。咁嗰度咧其實都係有啲。是要修改的地方，譬如建築署在劃職的時候怎樣批職呢？因為早幾年前呢，我們就經常批評有些新的樓盤呢，那些冷氣機咪擺啲古靈精怪的位置，之後那些工人呢就要飛檐走壁啊，又要吊船啊，咁樣先至即係維修到到個冷氣機，即係費用又貴，而且又非常之危險，係嘛？即係呢啲係 呢啲咁樣嘅古靈精怪嘅職咧，日後真係唔可以再出現啦。 係 凡呢種種就係要落實到咧，即、就、係、是、design for safety 啊、嗯，即係由個設計一開始就考慮到嗰個安全嘅系數嚇。咁唔係淨係起嘅起完冧嗰啲個安全，係起完起嘅過程啦，起完之後嗰個運作啦。包括住喺度嘅人，或者日後做維修、做清潔嘅人，佢哋點樣係能夠安全呢？咁呢啲都要即係有一啲比較具體嘅指引啊，或者作業備考啊，去做相關嘅規管啦。 嗱、嗯，根據一啲數字啦，勞工處過去五年咧就有170次嘅即係致命嘅工傷啦嘅報告啦，但係就冇被罰到最高罰款嘅，亦都冇人因此坐監嘅。咁所以你係咪都覺得即係雖然我哋提高咗嗱嗰個罰則，但係個法庭判處其實相應都要有一啲。即係你之前接受訪問就話唔好用太仁慈呢個形容啦，咁同埋另一樣嘢，你都批評咧勞工處巡查唔夠嘅，因為我哋其實就唔希望有事嘅時候罰佢一千萬人都死咗啦，係嘛？咁所以呢方面勞工處你覺得可以再做啲乜先至配合得相得益彰，係成到事係真係幫助到啲打工仔咧？ 嗱，巡查勞工處嗰個次數、密度、強度，咁其實之前審計報告都有批評過勞工處啦。咁第二咧，就真係要做到一個突擊同埋有效嘅巡查，同埋我覺得咧，安全主任嘅制度咧都要檢討嘅。好多安全主任同我講咧，佢入行咧，因為想希望推動職業安全嘅，但係發覺入咗行之後咧，因為佢係僱主聘請嘅，咁但係咧佢又係即係有責冇權喎。咁其實佢有時咧，提咗啲安全嘅意見，咁雇主啊或者主管咧又會可能愛理不理，或者大家唔重視佢。咁你令到安全主任制度嘅效果咪打折扣咯。咁好多地方其實都係需要即係繼續努力嘅。譬如你話點樣令到法庭，我相信今次法庭咧係會有個新嘅第一個法例上嗰個罰款嘅上限提高咗啦。第二個就係、是、法庭咧亦都会因应呢样嘢咧，系会作出一个比较高嘅具阻吓力嘅刑罚嘅。我相信，其实近年咧都加咗啲刑罚嘅，即系法庭即系可能感受到社会嗰、那个关注啦。咁但系我哋希望经今次修例之后，法庭嗰个嘅处遇嘅刑罚咧就更加之有阻吓力吓。就算唔系去到最高罚款吓、啊，就算唔系可公诉罪行。咁佢都有一級係叫做極嚴重㗎嘛，咁嗰度都可最高可以300萬㗎嘛，咁嗰啲嘅刑罰都可以做得好啲，或者係仲有一樣嘢呢，其實我哋過去呢今次法例係冇處理到嘅、就係咩情況之下僱主或者東主或者管理人要坐監，因為而家法律定義呢要蓄意違反職安嘅法例先至係要坐監，咁咩叫蓄意呢？其实好难举证嘅，因为我都听劳工处讲，即系所以从来冇试过成功一单系咁样坐监嘅。咁所以你话系咪真系要蓄意先至系要坐监咧？其实罔顾同蓄意，我都系一线之差嚟嘅。 疏忽都话严重疏忽同蓄意都有， 严重疏忽可能需要处以坐监去作为一个刑，因为坐监其实对于某啲东主啊负责人嚟讲咧。慘過罰佢幾百萬㗎、就算可能坐佢一個月好，係嘛？ 冇錯， 所以呢樣嘢阻壓力咧係極有效嘅。咁、可能這個呢個咧，我哋都睇翻啦，嚟緊嗰個職安健，我哋希望係得到好大嘅改善。咁、可能就唔需要再加辣啦，逐啲講句係咪？但係我亦都唔即係唔排除有可能性、就是，就係會成效都唔好明顯喎。咁可能咧，即係政府都要再睇下，適時再檢討啦，要 係。嗱，你頭先都提到即係安全意識啦。咁如果你問到啲某啲僱主或者資方咧，佢哋都會講，其實佢哋做好多嘢噶啦。不過咧，就好多工業嘅意外咧，其實都係即係啲工友自己咧嗰、那個自己個安全意識唔夠嘅，咁先即係釀成一個即係個意外。咁嗱，呢個當然係佢哋嘅睇法啦嚇。咁但係你覺得即係呢方面點樣可以即係改善到即係工友自己嗰個安全意識啊？ 嗱，工業。安全健康文化呢其实劳资双方有责嘅、但当然啦首先是资方的招站啦他提供的工作场地啊器材啊安全器材啊工作指引啊都是 資方提供嘅，首先佢哋做一足先啦。咁、另外我哋作為工會咧，我哋經常咧都會去工地啊，透過同會員啊、工友嘅聯絡咧，去傳遞咧職安健嘅信息嘅、第三咧，希望工友咧都喺度呼籲啦，即係藉住今次嘅修例咧，大家都真係的起心肝，真係要重視翻職安。第二樣嘢咧，我覺得都係要重視嘅，就係咧僱主咧喺即係唔好為咗追工期嘅，即係千祈唔好。尤其是可能而家有時咧都。啲工程堆埋嚟啊，點解又話唔夠人手咧？就唉嗱，臨快快手啦，咁樣即係啊，即係唔好急，最緊要快嗰啲，咁啊死啦，係咪？即係你不斷咁樣催促人個進度咧，又會令到咧大家有時可能一時間咧就會有所疏忽或者大意，就只好多時係僥倖心理嘅，係冇咁巧嘅咁樣，唔使 check 曬嘅咁樣。啊！就喺嗰個位咁就出現事故㗎啦，好多時就係好難。係 啊，所以陸生即係都靠你多啲幫手宣傳，因為都有啲僱主喂，如果有陣時我做足，不過有陣時啲僱員佢各樣原因啦，佢自己冇做足個安全，咁如果咁啊，即係都好慘㗎，個雙方都 係。呢樣工會我哋一定會努力去，即係我都同工會講，我哋一定咧藉住今次嘅機會咧，今年嘅主題咧，既然通過咗一條咁重大嘅職安健條例嘅修訂啦，今年落工作地點。在工会各种的场合各种的主题活动都贯穿住这个主题，就不是只是职安局赞助活动，所有活动我们都讲职安健、希望大家呢都真的形成了一种呢就是年年讲月讲日讲的安全意识、 好啊，麻烦了陆生，陆生呢就是职业职安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主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杨立门，我哋刚才都讲啦，即系职安检啦。我相信咧，都好多市民都无论佢自己本身系喺即系佢平时打工，可能都会喺个安全问题上佢自己有关注嘅，或者佢有亲朋戚友啊，有阵时好似你话斋睇新闻，有阵时都会唔安乐噶，即系见到人哋好后生嗰啲。咁我而家咧有位听众尹先生嘅，听下佢嘅感觉先。尹生你好， 你好，你好，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睇法？ 嗱，其实就我首先讲咗先啦，我 系 一个判头嚟嘅， 系。 咁其實就我哋係最基即係最低下層嘅判頭嚟，點知其實主要就係話點解咁講咧？我哋一入地盤就係話哦，所有安全就你哋自己負曬責任噶啦。因為我哋做判頭係咁嘅，因為香港不明文嘅規定就是判頭就你包安全嘅。其實就係已經都唔啱噶啦。內行冇辦法啦，你做得呢行，你要食呢行飯啦。咁你要罰款啱，其實。罰到一千萬嘅，我都贊成嘅。但係不過咧，喺我覺得就話，喂，點解淨係識得講罰咧？點解唔去改善下幾方面咧？第一，喺我哋做起樓，其實主要一樣嘢，即使結構工程師同埋業主三方面都有責任嘅。點解咁講咧？第一，個地盤開親嘅就永遠都係唔夠期噶啦。 即是要赶工啊，是吧？ 是啦，开亲地盘都是不够期的，没有一个地盘是足期给人家去做事的。为什么会不够期？因为是拿到尽，拿到那个工期是拿到尽，因为他借钱，我去到最尾那一刻我才会去借那嚿钱去银行借贷我们起楼。跟住就哦，我是得这段时间的啫，你就跟我起货啦，是不起货的。就扣你钱。第二样嘢，嗰、那个设计方面，即师好，结构工程师好，其实设计系有问题嘅。有啲嘢好简单，因为香港嘅地小，地系细，个地盘细，嗰座楼要用尽个地积比率，就下下每一个位置，有啲位置根本都冇隔，即系好似头先个嘉宾我。 陆俊雄，陆俊雄系嘛？ 系啦，头先 即系佢话都起得嗰个维修嘅时候都危险嘅，你哋爬出去啊，嗰啲冷气位。 头先唔好讲话维修先，我哋起啊，我哋去起，根本系冇本事系可以话。而家成日讲话喺室内用嗰啲平台式嘅梯架，系冇本事开得到嘅。根本个位都唔够阔，你叫我哋点用啊？我哋系只一嘢踩住钢线嚟到去起楼。唔通我哋唔做咩？我哋为搵食，我哋为搵食就冇办法㗎啫。 咁我哋又话唔做啊，唔做，咁你咪有人做咯。跟住就斗价钱平，斗价钱平，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噶。点解要平咧？我成日讲，冇可能要斗平嘅，合理价钱。政府自己都带头去斗平。点解会有啲好简单？点解会安达臣冧秤嗰间公司？其实佢就系平，佢平嚟到去中标。点解喂佢间行行都知？ 好，唔该晒你先，永生都多谢晒你，因为即系有关个案都可能仲系调查紧啦，系嘛？咁但系都多谢佢讲咗业内人士嘅心声。咁我哋不如听下即系其他持份者好嘛？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阿陈兆雄，就系、是、职安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成员啊。系啊，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啊，陈生，头先我谂你都听到啦，有永生咧，业内人士佢都讲一啲苦况嘅。咁啊，从商界角度，咁今次咧嗰个最高罚额咧升到1000万啦，可能商界你嘅睇法又有另一番见解喎，系嘛？ 哦，其實喺呢個職安健條例修訂嘅期間咧，我哋不斷都係思考緊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話究竟如果修例提高罰則加到去1000万，係咪真係嗰條條例通過咗之後，就將來一單意外都唔會發生咧？咁大家都要面對現實啦。即係意外就個名叫意外，其實佢嗰個成因咧都係比較複雜嘅。咁但係當然。嗰條職安健條例呢有成20年冇檢討過嘅話呢，要與時並進的確係需要修，而且呢就有關嘅罰則呢喺20年前所定真係太少，例如話最高刑罰都係50万，咁如果一下子加到1000万呢，初期嘅時候業界係譁然嘅，唔單止頭先即係打電話嚟嗰位朋友啦，阿允生，咁佢當然就從一個即係、我哋叫二判三判啊嗰、個角度去考慮嘅話咧，都係有好多嘅極需要解決嘅問題。不過我哋咁，我哋而家聚焦一先做好嗰個條例，有咗呢一個罰則嘅話咧，所謂叫1000万，其實唔係話你一犯咗啲咩嘅。有關條例就罰到1000万咁多，1000万係屬於咩呢？就係即係有啲罔顧啊，或者係即係蓄意啊，係導致到即係嗰個工地嘅安全受到影響之後呢，而係出一啲好嚴重嘅意外，係好嚴重嘅罪行底下呢，法官量刑先去到1000万。咁但係畢竟嗰個1000万嘅數字的而且確都有好具阻嚇性嘅。咁我哋喺審議嘅期間呢，已經係即係搞清楚，如果假如真係有啲情況係要判刑嘅話，法官量刑嗰個指引呢都好清晰地，就係第一用普通法嘅一個原則，第二主要都係話考慮到嘅財務嘅資料，即係唔單止係佢嗰個營業額，仲有佢負債啊或者其他收入啊等等一並考慮。咁呢個同其他法例呢個普通法精神是一樣。咁所以譬如中小微企初時俾我哋好多嘅即係意見，話佢好擔心喎、啊、呢、這個1000万係咪真係令到佢不如索性執咗粒佢好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即係了解咗成個前文後理之後，政府亦講得好清楚，如果呢個1000万罰則的而要具阻嚇性，咁先至希望即係無論僱主甚至僱員或者所有持份者，佢哋喺即係喺工地做嘢嘅時候都真係要小心，或者係僱主係提供一個工地安全咧，係即係環境係要特別考慮咁。咁所以嗱，有咗呢一個法例，就罰1000万也好，或者某一啲即係條例罰則咧，就由幾十萬也好，或者幾十萬也好。其實我覺得咧，條例立咗只係一紙條，即係法案嘅啫。但係最重要就要靠執行，即係譬如勞工處佢要加強巡查，然後再即係有啲乜嘢情況都係要勸喻、做教育、做宣傳。但係做咗呢樣嘢之外咧，我仲有幾個板斧，我一直都希望政府要做多啲嘢，就係包括要做好多。好清晰嘅一個宣傳教育，就話讓每一位喺工地工作嘅持份者，無論係僱主、僱員，或者頭先阿允生所提到嘅，你中間有啲工程師啊，又有一啲顧問啊，又有一啲即係監督啊等等，其實一連串咧，佢都要好清楚知道佢自己即係嗰個安全方面嘅角色同責任嘅。咁建造議會出咗一個指引，咁就佢希望政府咧就盡快將個指引咧就即係廣泛即係用到佢出嚟。第二咧，我就覺得最重要就係話要喺工地上解決到啲高風險嘅工作。 頭先阿尹生提咗少少嘅問題，都我哋喺個議會經常都討論嘅。 係啊，我諗阿尹生唔係淨係提少少，我都打叉咗，因為時間關係，我停咗佢啫。但係譬如我都聽到都即係好慘嘅，覺得即係譬如如果佢設計嘅時候，佢都話咯，連一啲本身安全應該要即係撐開嘅嘢，可以保障工人，其實都唔夠位，個設計上有問題，所以佢都好多苦水嘅。 係啊，佢呢個苦水係理解嘅，我哋都希望政府同埋業界多做啲嘢，例如。譬如設計師去設計建築物嘅時候，佢可能礙於個地形啊、地小啊，或者係佢想話要美靈美換咁樣，咁設計到如果係到時係做維修或者係建造嘅過程之中要飛檐走壁嘅、空中飛人嘅咁嗰啲，啲高風險工作嗰、那個即係設計應該要解決，就係用一個以安全為本嘅一個設計嘅概念去做。第二咧就係而家通常係做施工嘅過程之中。其實而家好多嗰所謂創科嘅技術咧，係可以幫到嘅。有兩點我想提。第一點就係、是、譬如喺工地上，我哋成日希望嗰啲工友戴安全帽啊，戴安全帶。咁如果有一啲技術咧，係通過人工智能用視像頭睇住工地入面嘅範圍。如果有啲工友佢唔小心也好，或者蓄意也好，係冇戴安全帽入去工地咧，嗰、那個系統就會響一個警號，跟住就揾人去巡查咯。第二咧就係、是、有一啲高風險嘅工作，係咪可以用機器人咧，或者係用其他嘅方法去將即係工人喺現場工作嘅高風險作業嘅減到最少？ 嗯， 我覺得應該要做多啲咧，所以要多管齊下，你先可以達到大家個願望咧，係零意外嘛。 嗯。冇錯，係嗱，就都想請教一下啦。你頭先講嗰樣嘢，譬如話用多啲高科技去監察嗰個施工啊，或者甚至係用機器人啊咁樣。咁亦都頭先嗰位聽眾都提咗一個角度咧，就係話而家嗰啲嗰啲工程咧，全部都係即係價低者得嘅咁。 仲有好問啊，即係大家都知㗎啦，即係做生意係啦。 咁因為其實在都係因為嗰、那個即係成本嗰個個考量啦嚇。咁而呢樣嘢即係你覺得有冇得解決咧？你因為全部都係嗰個壓力都會喺嗰個僱主同埋嗰個即係承建商嗰度嘅噃。 係啊，嗱呢一個喺業界咧都即係大家都經常攞出嚟討論㗎啦。咁、啊、我哋先從兩個角度出發諗啦。第一個咧、第一個角度就係公務工程。 嗯。 政府嘅公務工程咧，咁我哋喺議會都提咗好多年。咁政府嘅做法咧，都唔會話係以價低者得㗎啦。 嗯， 即係佢都會考慮到即係兩個風套啦，一個風套就係質量，包埋安全等等嗰啲即係嗰個報標。另外一個就純粹價錢咁樣。咁價錢嗰部分就譬如最貴最平嗰啲，可能喺政府考慮入面咧，都要即係同時考慮埋佢會唔會有啲報標係太過低價，係不合理嘅話咧，佢會即係唔考慮嘅。咁呢個咧就公務工程咧就開始上咗軌道，我覺得呢個係可以解決。 嗯、 但係另外一個觀點就係講緊一啲私人發展商或者小型地盤嗰啲小型工程嗰啲咁，的而且個業界咧都有呢個現象，就係、是、話總之就工期短啦，而且又個價錢又唔好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喺業界咧，大家即係都要齊心合力。一單意外都嫌多，而且因為而家嗰個職安健條例嘅罰則咧，係罰到即係咁高嘅話咧，其實我希望可以具一啲阻嚇力。 嗯嗯，咁即係話政府嘅工程，即係一般嚟講係比較係咪嗰個記錄會好啲咧？即係嗰個職安嗰個記錄好啲嘅。 冇錯，冇、okay, 錯。嗱、啊，咁但係頭先都提到有一啲個別嘅公務工程咧，都曾經出過一啲即係工業意外咁。咁但係正如頭先即係主持人都提過，我哋喺呢度就唔會評論任何一個個別嘅嗰、那個即係情況啦。係 啦，做調查 緊都係 啦， 冇錯啦。 嗯嗯 ，OK。 系啦，咁但系咧，都头先诶几个持份者啦，都有讲其中一个，会唔会劳工处都可以做多少少咧？即系譬如巡查一下，会唔会有阵时你诶话突击，原来又早通知嘅，就变咗佢哋搞掂晒先嚟睇，等等，都会如果有啲改善，都会令到啲工人啊放心，雇主都系好事嚟嘅，系咪？因为有阵时我俾咗钱落去，我唔知道佢哋有冇人跟得足噶嘛，呢方面你点睇咧？ 我非常之同意嘅，即係如果你做嘅巡查嘅話咧，應該係多種不同嘅方式，預先通知打咗招呼嗰啲咧，咁我覺得呢啲即係唔應該即係繼續去做噶啦，因為如果你要巡查嘅時候，咁你梗係按照勞工處自己喺個編制入面咧，就幾時有邊啲工地你需要巡查嘅話，尤其是突擊咧係可以發揮好嘅作用嘅。 嗯嗯。 咁但係如果佢要做嘅時候，我哋都即係喺議會討論過咧，希望勞工處如果佢認為係個巡查入邊嘅人手不足，其實嗰個大可提出嚟啦。我哋又希望咧，佢喺巡查嘅時候咧，有好多時做即係個教育宣傳入邊咧，一拼去做。咁喺即係多方角度情況底一齊合作咧，你嗰個職安建立咗呢一個有關嘅罰則，你先會有作用。如果你巡查都係純粹係形式上嘅，或者係總之預先通知一聲去到現場，大家交功課嘅話，咁到最後嚟嘅你就算立任何法例罰則要幾高都好啦，那個作用都唔會大。 啱系咯，唔该晒你，多谢晒你，陈生。陈生咧，陈少雄系《职安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成员啊。 旅游乐园之跳岛游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资深旅游人 Stephen Con 同大家分享佢早前喺印尼萨摩亚阿鲁阿图跳岛游嘅感受。Stephen 佢先前试过喺印尼一个小岛上面游玩嘅时候，成个岛只系得几位游客咋，咁咪即系用经济嘅价钱就可以包晒成个岛。 哇！当中精彩难忘嘅故事，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Stephen 旅游乐园见。 本能子之变之后，织田信长阵亡，秀吉发动中国大反环，击败叛将明智光秀，平定乱局。 但面对住织田家后人以及以柴田胜家为首的家老，秀吉又怎样一步一步蚕食织田家的势力，最终统一日本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古今风云人物封神秀吉，主持张伟国、曾卓贤，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啦，文啊，我哋头先讲完职安健啦，跟住我讲埋另一个啦，就系、是、始终咧中国人传统啦，我哋就希望百年归老之后啦，即系都可以入土为安，系嘛？即系当然依家有好多方法啦，绿色殡葬啦，火葬啦等等，咁有啲人都系中意即系喜欢啦，或者先人都希望可以土葬啊等等咁样。咁但系因为之前咧就疫情啊，咁所以咧有啲佢哋嘅家属啦，譬如有啲先人想运翻去内地咧，其实都卡住。咁依家就开始陆续恢复正常啦。咁但係呢都喺立法会度呢都有提问嘅，即係我讲到依家好至少有数百具遗体啦，依家都暂存喺香港殡仪馆同埋医院嘅殓房。咁其实几时先至可以叫做安心呢，等啲即係家属咁样呢个问题。 是啊，其实这个问题呢有人提出都好的，因为从那个人民考虑的角度， 人民关怀是 啊，真的不是很合理的，因为有成几百具的遗体在这里滞留了在香港，不能够呢那些亲友呢将它运回去他们想他们安葬的地方那里安葬呢，的确是即是一个比较关爱的政府呢，就是真的要做多少功夫是去理顺这样东西才得。因为呢就现在就大部分即是说将申请将遗体即是移来香港呢拿个许可证啦，要下。咁呢就即是过去那即五年呢，好像即是政府都发出了成3000张。咁但系六成咧都系去內地嘅嚇，咁啊內地即系就有成千幾個啦嚇，咁咧就真系嗰個關卡咧，似乎都喺外地嘅關口係唔多，因為以前咧就即系用沙頭角係可以有即系靈車過去嘅，都可以運送呢個遺體嘅。咁咧就但系而家咧就因為疫情三年啦，咁沙頭角咧又話要即系裝修，咁就停用嘅。咁就最近先啱啱開翻咧，係蓮塘香園圍呢個口岸係俾即系業界咧。殡葬业界咧系去即系运输呢啲嘅遗体，咁咧但系咧就每日只可以系即系处理3宗好似吓，即系好我听讲就系内地嗰边嗰个即系有关嘅方面咧系只系可以即系处理三宗 嘅 啫， 咁 所以呢个都 业界有业界讲嘅苦况啦，系啦，咁我哋都可以再补充一下，就系依家咧都有300具遗体咧就向咗提供跨境运送遗体服务公司登记，就等紧运翻内地安葬嘅，咁但系个目即 大家都可能上翻咁上一年紀都有啲經驗啊，即係有啲家屬咧中意揀吉日運送嘅，即係譬如落葬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仲要即係有啲等中嘅安排咧，雖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都講過嘅，幾百具遺體咧估計三兩個月應該可以完成處理，即係希望大家安心。但係如果有加埋依家運送遺體嘅內地嘅車又唔可以超過即係五架啦，係咪要揀埋吉日啦？業內人士都估計三個月未必能夠處理曬啲能夠積壓嘅情況喎，咁係咪？咁所以咧，如果市民大眾啦，你係可能係業內人士，又或者你又有等等嘅經驗，或者有啲嘅睇法咧，都可以同我哋一陣打嚟傾下嘅，即係1872311，1872311。咁但係最近啦，即係我都有即係啲同事有經歷呢啲情況，而家後生一輩嘅即係老人家咧，即係60多歲，即係佢哋又想法開通咗嘅，有陣時都未必覺得要要土葬啊，定點？即係可能簡單綠色殯葬，佢哋都接受到嘅咁樣。咁當然啦，每個人同埋佢哋嘅家屬嘅諗法都唔同啊嘛。即係如果好似頭先阿楊立門話，亦始終有幾百具遺體依家係等緊嘅。其實聽落去又覺得係咪有冇辦法可以處理到咧？無論係個機制上啊，等等啊，業界可以點樣處理咧？咁歡迎一陣間咧，我哋打嚟即係一齊傾下嘅。咁而家我哋先聽新聞，轉頭翻嚟咧，我哋慢慢再傾下呢個話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大医学院去年进行亚洲最大型的长新冠研究，以问卷访问超过10,000名本港新冠康复者，发现超过70%在确诊5个月后仍然患有最少一种长新冠症状，包括记忆力减退、集中力下降、思考缓慢、情绪低落等，有个案的症状维持长达3年。中大医学院的研究又指出，有12%长新冠患者出现生殖系统症状，包括月经失调、性功能障碍等，当中80%是女性。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接受本台访问时说，长新冠的影响广泛，认为教育市民有关长新冠问题的同时，亦要加强医护人员的相关认识，以免耽误病情。他亦希望成立长新冠专科中心，以协助复杂而且持续面对长新冠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的流感速递指出，本地季节性流感的整体活跃程度持续上升，以每千个诊症计，定点普通科门诊呈报的流感样病例平均比率是3宗，高过前一星期的1.4宗。定点私家医生诊所呈报的流感样病例平均比率是48.5宗，高过前一星期的31宗。中心表示，由本年第14周开始的2023年流感季节起，截至4月19日，共录得102宗经化验确诊流感并需要入住深切治疗部或死亡的成人个案，当中包括48宗死亡个案。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本港一般人群对流感的免疫力低，建议市民尽快打流感疫苗。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率领特区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到大湾区访问4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分别出任副团长。访问团会到深圳、东莞、佛山和广州，广东省和各市领导会同访问团会面，访问范围包括各地创科、环保、青年发展、文化艺术和体育各方面的设施、企业等。李家超说，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到广东考察时表示，大湾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有重要战略地位，香港特区积极支持，正加强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系，推动大湾区高水平合作和高质量发展，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李家超会在今个月24日返港，他离港期间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处理行政长官职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中午和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会面，讨论进一步支持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和互联互通，深化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发展，以及加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合作等议题。陈茂波又先后到访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国家财政部和商务部，向他们分别介绍香港特区的经济情况、经贸情况、贸易环境和展望。陈茂波指出，香港正全面增强发展动能，加强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协同合作，全力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贡献香港力量。面对过去三年波动的外围环境，香港金融市场安全有序地发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能见度颇低，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9:15。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中线嘅坏车已经离场啦，而家一带只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是没有车龙的，不过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还是稍微多车，龙尾是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繁忙。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尖沙咀那边，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是比较繁忙的，龙尾过了永安广场。而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是挤塞，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是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呢，仲是比较多车些少，龙尾是去到屯门柏丽广场。提一提大家啦，观塘的协和街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秀雅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了。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启德隧道会有凌晨工程的，由来紧的凌晨1:00至到清晨的6:00，启德隧道观塘方向管道会封闭，在期间啦，去东九龙方向的车辆可以改行九龙城道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我们的婚姻。 白百何饰演沈瑞星，全职妈妈，强势、任性、横蛮，而深厚嘅辩论功底更加令到佢每次嗌交都赢。曾经的大学尖子，婚后相夫教子，回归职场究竟是福是祸呢？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4月18日起，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西杰， 你喺边啊？瑞文， 我喺下边啊。 哇，你呢度有18层咁高啊。 我喺度俾嘢勾紧条裤脚啊。 好，你等等啊。 吓，唔系要等到星期六啊嘛？ 系啊，我同陈家俊请嚟消防署高空拯救专队，实帮到你。 咁我都请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狂风雷暴雨户外活动，又啱你哋噃。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有啦，問啊，我哋頭先係講緊啦，即係啲先人咧，即係無論佢哋嘅家屬啦，同埋一般市民聽我哋中國人嘅神宗追遠傳統，都係講希望先人入土為安啊，咁係咪？但係疫情嘅影響各方面嘅，咁咧，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立法會議員林素慧咧都關注呢個議題嘅，林議員你好。 你好， 系啦，阿嘉文同埋阿杨立文，我见你喺立法会特登有呢个提问，可唔可以讲下你提问完，听完佢哋讲嘅之后，你系咪觉得香港做到嘅都唔系咁多？你会点样跟进呢？ 嗱，咁啊，因为其实咧喺疫情期间咧，我都收到咧有啲先人嘅家属嘅求助，咁就话喺疫情期间咧，就有啲屋企人离世咯。咁但系咧喺内地咧，就尤其是深圳嘅大鹏湾咧，就买咗啲土葬嘅位。咁但系因为过往咧就封咗关啦，咁所以就未能够系即系帮屋企人去安葬啦。咁因为咧临近清明咧，早两个礼拜咧，咁我哋即系都好关注呢个事情啦，咁我同局方咧、保安局啊、等等嘅部门啦、环生局我都有倾过，就系话会唔会咧，而家通咗关啦，会唔会有啲即系特别嘅安排咧，可以俾到呢一班家属咧，可以尽快将屋企人嘅遗体可以运翻去相关嘅地方去安葬咧？始终即系我哋都好讲求神宗追远呢个问题啦，咁所以就有呢个口头质询嘅出现啦。 嗯， 咁咧其实都庆幸嘅就系我哋4月初嘅时候啦，即系都同局方相关局方倾过之后咧，其实大概7日嘅时间咧，咁啊，琴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咧都有讲过话咧，系有2个嘅先人嘅遗体咧已经运翻去深圳嗰边嘅安葬嘅。咁但系咧，其实我喺即系业界有啲殡仪业嘅业界咧，都反映有唔少嘅困难嘅。因为咧，其实咧，先人去安葬咧，要择吉时啊、吉日啦、啊。咁但系而家有个限制就系咧，每日咧，其实一啲业界都反映翻个状况，就系运送呢啲先人遗体嘅车辆咧，只系每一日只能够运到3个先人嘅遗体。咁计翻咧，而家即传咧，疫情期间咧，系有300多个嘅先人嘅遗体咧，系喺殡仪馆啦，或者殓房等等嘅地方。咁变相咧，其实条数咁样计咧，即系我睇翻我自己又数下，嚟紧3个月咧，可能系得5日吉日嘅啫。咁变相每日系只能每一次只能够运到3个先人咧，其实小数怕长计咧，其实可能都要成一年咧先可以处理到呢啲安葬嘅问题嘅。 嗱，我根据我睇即系报道啦，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话佢都有问业界嘅，就每个月就只一半日，只系吉日。咁如果你讲话得嚟紧得3日就仲恐怖喎。 3个月得5日， 系啦，系啦， 3个月得5日。业界倾过 吓，系。不过有啲就你都知啦，即系有啲吉日就写明适宜殓葬，有啲写字就系、是、总之冇话唔吉啦，都可以嘅，咁即係如果可以鬆啲嘅話，可能安排又會好啲。但我睇翻即係報道咧，就係政府都話有同內地方面都協調緊噶啦。即係至少譬如依家蓮塘啊、香園圍口岸啦、啊，都可以做到運送靈柩嘅。跟住佢哋有一啲跨境演練啦、啊，咁你覺得我哋香港呢邊有啲咩仲可以做到咧？仲需要協調咧？ 譬如有幾樣嘢嘅，我諗即係業界咧都有反映咧，就係話咧，其實通常咧佢哋呢啲吉日啊吉時出車咧，就朝頭早8、9点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佢哋每一日咧限住運一轉。如果咧即係可能係香港同內地相關部門協調之後，呢一啲嘅靈車佢哋可以每日出多幾轉嘅時候咧，變相咧運送嗰個頻率咧就會增加咯。咁可以即係提效一啲啦。咁另外一個狀況就係呢個過去疫 情咯，即係有業界嘅即係。經營者都反映就話咧，其實啲車咧已經可能有損位等等啦，都要時間去維修啊。所以確實而家話啊，可能反映緊有五架嘅車可以用，其實實質上咧就未必有咁多嘅嚇。變相我諗係即係各方面都要去了解啦。因為咧即係有業界今日又有講咧，就係話啊，係可能係有相關嘅條文，有啲嘅限制，咁所以咧每一轉每一日咧淨可以運三個嘅先人嘅遺體咁樣，咁所以呢一啲咧，其實都係有唔同嘅疑問。而家咧，我哋都同局方去了解，希望咧就真係查證一下，究竟啊唔係香港呢度限制啦，會唔會係內地相關嘅部門限制，定係真係嗰個嘅大鵬灣嗰邊嘅墓園嗰度有嘅限制咧？咁呢一啲咧，我諗都係要即係兩個地方嘅政府咧去溝通，先可以咧幫助到成件事嘅安排嘅。 咁你哋覺得內地如果佢開多個口岸俾你哋去通過啲靈車，你有冇幫助呢？因為你覺得即係其實係嗰個限制喺我哋嗰度，因為靈車又唔夠啦，有啲又維修啦，個吉日又要擲啦，吉時又要擲啦，咁就算佢開多個即係口岸俾你，都未必。即係有幫助喎，係咪咧？ 係啦，或者每架車可以走多三轉，係啦，因為其實都遠噶嘛。 係啊，冇錯冇錯，因為最主要咧，即係我了解過咧，係喺深圳大鵬灣嗰個華僑嘅墓園啦，係我哋即係香港人最主要過往喺疫情之前買咗唔少嘅即係安葬嘅位置啦。咁其他有啲喺廣州啊，或者係惠州，但係都係少香港人用嘅。咁所以咧，即係蓮塘口岸過去大鵬灣咧，相對嚟講係比較近嘅距離。咁但係咧，而家呢個狀況就係車可能又唔係好夠啦，業界又有啲困難啦，咁又有个限额，所以你开多个口岸咧，其实都系治标唔治本咯。 咁有冇方法系可以即系快啲系嗰个文件方面嗰、个递送系咪都需时嘅咧？系咪可以快啲咧？呢一方面都。 其實咧，即係據我所了解咧，喺香港咧入境處嚟講咧，即係有個叫將屍體移嚟香港許可證咧，佢哋係即日發出嘅。 即日。 咁但係咧，即日發出嘅係啦，但係咧向內地相關嘅部門啦，或者係殯儀等等程序嘅安排嘅申請，大概十五日。是大概15日嘅，系啦。咁所以呢、這個即係你話15日係咪長？我諗你經歷咗三年疫情之後， 15日都係唔係一個長嘅日子咯。咁變相就係可能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業界運作上都有困難，因為咧佢哋講緊咧，可能一運一個先人啦，即係我今日再去 update 過一啲嘅價錢咧，其實可能個成本都要10万元以上。變相咧，即係我諗家屬都會考慮呢個狀況，即係可能我10万、10几万咁樣運我屋企人上去，要擲吉時，要擲吉日，哇！要計曬，咁、那個限制好多嘅時候，所以變相咧會有啲屋企人咧就選擇我仍然我喺翻香港安葬啦。咁、所以就即存只係有300几个先人啦咁嘅狀況。 係咯，咁啊，即係咁你。了解啦，譬如同業界傾咧，佢哋有冇啲咩實質嘢覺得，做咗先都好啊？除咗你頭先諗到嗰、那個話，一架車可唔可以來回唔係淨一次啊？咁樣。 其實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其實都有講咧，其實一架車除咗來回一次之外，會唔會係可以來回多幾次啦？同埋咧係講緊咧墳場，譬如大鵬灣嗰度咧係有個遺體嘅限額咧，每日運三个遺體，咁呢一度咧會唔會都可以係放寬啦？究竟係咩原因限住呢度咧？即係呢一樣嘢，其實都係要去處理咁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林素慧議員， 麻煩 曬。 好，好，拜拜。 近來匆匆十五秒引起全城關注，好似同菜都有關嘅。不如介紹呢個節目俾大家。 淡淡菜根譚。 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淡淡菜根谭，主持钟杰良、谢向荣教授。 希望可以讲到一啲传统文化嘅智慧俾大家啦。 一口一口尝智慧，一啖一啖菜根谭。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佢九岁嘅时候确诊一型糖尿病，但佢同家人都选择用微笑面对。 佢继续追梦，更希望成为一位儿童糖尿病专科护士。 星期日请嚟 Sammy 曾心怡同父母分享点样喺疾病之中克服困难，一起踏上梦想之路。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啧啧平平啧，平平啧啧平。古典诗歌讲究平啧，但平啧都有好多种变化。 向晚意不识系啧啧啧啧啧，点会咁样写诗？后来叫做双咬。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请嚟粤语学者何文慧教授浅谈诗歌平啧韵律。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啦，文啊，我哋头先咧就同阿林议员倾过啦，就似乎其实香港政府都有做嘢嘅，不过就话可唔可以再协调下咧，同内地系嘛？咁不如我哋听下业内人士睇下有咩谂法啦，好嘛？咁咧有呢个殡仪业商会理事长嘅郭海邦嘅，阿郭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 系啦，郭生啊，其实都想了解一下，头先咧，议员就话我哋都可以再做多啲嘢嘅，系咪嗰啲车就可以每日唔系净系运一次，就可以运多两三次啦？等等，其实依家嘅情况你点睇 啊？其实咧，香港其实就已经系全面通关嘅，系啦，香港政府我哋都知道佢系真系做咗嘢，即系配合全面通关啦。咁其实就系、是，其实我哋遇到两个嘅樽颈位，第一个樽颈位就系、是，其实就系、是，嗰、那个。即搬運依間遺體依間公司其實係中國嘅某啲公司啦。咁嚟講咧，佢一定係佢哋做嘅。咁、但係嚟講咧，可能佢哋嘅車裏面可能係有幾部車，但係有時佢啲車分分鐘運咗遺體，譬如運去唔係廣東省或者去外省咧，就變咗一架車會去咗用幾日時間嘅，係嘛？咁啊變咗又少一部車咯，係嘛？咁好啦，咁至於譬如國內通關咧，佢可能有好多嘢要協調啊，所以就可能釐定咗一樣嘢，就係話每日咧就係、是、車遺體咧係三具嘅啫，係啦。所以其實我哋遇到嘅樽頸位就係、是，就算如果佢真係俾多咗配額或者可以做到嘅，會唔會另外一方面？车嗰方面咧，会可以配合到，可以再多啲车去协调咧， 系 啦，依、這个我哋就遇到呢两个樽颈位，因为其实唔系单方面，系香港政府一个问题，其实香港政府应该帮我哋配合我哋同国外政府去沟通，去协调做好呢样嘢， 系 唔系话单方面话香港政府，我哋做到嘢噶啦，我哋开咗关噶啦咁样，其实我哋觉得系嚟咗少少地嘅，去我哋可唔可以贴地先，或者？要做嗰陣時候會問一問我哋業界，喂，我哋有邊個位置有問題會配合我哋？唔係嘅，佢哋淨係做翻自己嘢。我哋通過關噶啦，嗱，通過關啦，你哋去啦，通過。咁但係我哋好多硬件上或者配套上，我哋係做唔到嘛。 哦，即係話而家運送遺體嘅服務，即係過境啊，即係由香港運上去內地過境呢、這個服務咧，係只此一家嘅啫，就係、是、由內地一間嘅機構係嘛，即係去包辦呢一樣嘢嘅。咁佢哋嗰啲車咧，就全部係由佢哋去營運嘅嚇。咁佢哋就駛架車過嚟，就運接咗一個遺體，就翻過去即係嗰個墓園嗰度落葬嘅，就係就咁樣運作係咪？ 係啦。 其實嗰啲車點解會咁缺嘅咧？嗬，即係係咪運過關運送遺體嘅車係有嗰啲特別嘅要求，或者個裝置特別啲嘅咧？ 佢有特別嘅要求，要國內政府要發個牌俾佢先得。 係。 系啦，依、這个重点嚟嘅，唔系话立乱我哋哦，香港我哋啊都有合乎标准嘅私家车或者货车、啊、想做呢样嘢去申请咧，去国内政府唔批嘅。 嗯， 系啦，我哋所以就遇到依个嘅，香港就冇问题，技术上冇问题。 有， 但系嚟讲就系国内政府嗰度，我哋会有依个嘅樽颈位。 你哋系冇一条线可以直接同呢一个机构，国内呢一个机构去沟通嘅系嘛？ 我哋同佢沟通，譬如即系你讲运送依间公司， 系啊。 是可以同佢我哋有反映過嘅，但係都係譬如可能係嗰間公司係 俾咁多資源，咁係得咁多，咁樣但係我哋都 係 協 助。咁但係你而家有一個需求喺度嘛，就係話即係好多嗰啲家屬，即係成幾百個啦嚇，都希望快啲可以運送上去。咁、有冇可能係可以傾到一個特別嘅服務？譬如話，哪怕係要加啲錢嘅嚇，咁由啲即係你哋或者即係業界或者香港嘅家屬係去付款咁樣去多啲購買呢個服務咧。即係令到佢哋可以提供多幾架車， 試過去買咧、又未必即刻會有咁多咁嘅車合乎標準嘅車啊。第一個問題啦、第二樣嘢亦都冇咁嘅司機突然間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唔係求其請個的士司機就可以做到呢樣嘢，係、真係要識曬個運作點樣做，點、樣去過關啊，係啦，好啦，點樣去邊個墓園啊，行邊條路線啊，點樣走法啊，係啦，一定要有一個嘅配套啊，或者真係。 咁當然啦， 係 啊， 嚇，係啊，咁但係一時間生出嚟冇可能嘅。系啦，都要俾啲時間佢哋去緩衝啦。 系啦，香港政府都有講嘅，即係都話有同業界商討加強跨境靈車服務，亦都會同內地溝通咧，按香港嘅需求咧增加相關嘅過關服務嘅，即係都話傾緊嘅啦咁啦。咁另一個我都想請教你業內人士嘛，即係百無禁忌啦，即係我哋中年啦叫做係嘛，都明嘅。即係如果咁樣選吉日咧，好似頭先議員所講咧，嚟緊三個月得幾日，咁其實就一定受影響嘅。譬如你做開殯儀業都知心啦。系嘛？而家有冇可以用翻教育嘅方法？嗱，綠色殯葬以前都諗過冇可能，而家都開始有啲人咧就接受到啦。吉日嗰個影響會唔會都同翻啲家屬講？而佢哋通常會唔會肯有啲改變咧嘅諗法？ 哦，嗱，吉唔吉日咧就視乎因人而異嘅，每個宗教都唔同，係咪？你話講翻以前傳統嘅黃道吉日去擲日，咁擲日都有唔好日之中都會係好日噶嘛？ 係啦，又或者唔好撞就得噶啦。 系啦，咁但系有時有啲家屬咧，可能比較傳統啲啊，或者係比較封建啲，都係我、一定要嘅。咁我哋都係尊重翻佢哋嘅意見嘅。咁、有啲當然啦，或者另外嘅家屬佢都肯接受我哋嘅意見，我哋係會同佢講解啦。 係，所以如果根據依家我哋基於尊重咧，係咪都冇得強迫噶嘛？咁所以如果政府講話兩三個月可以處理到300具遺體可以翻內地咧，係咪你嘅睇法係咪應該都未必咁快可以處理曬？ 嗱，如果以而家，譬如當每日當係三個月遺體去去做咧，嗱，基本上你都計到啦，一個月30日係咪？咁啊，即係一個月咪即係90咯，三個月即係270咯，係嘛？咁、但係可能有啲日子未必會上車嘅喎，係嘛？有啲可能傳統中國人，我所以成日講就係點解香港政府點解唔貼地咧？就係佢哋就係攞數據，因數據而數據去做嘢嘅，但係實質喂，可能啲家屬。我哋唔想揀嗰日咧，係咪？咁即係嗰日係勾咗落，又或者嗰幾部車真係唔喺廣東省，去咗要去幾？自估計呢條數喎。咁所以基本上三個月咧，其實係個你話全部處理曬咧，我覺得就非常之渺茫咯。 我想問一下，即係而家啲家屬要即係啲遺體要留翻喺香港儲存啦，佢哋方面嗰個嘅。支出是不是多了很多的、 哦、一定啦、要儲存那個遺體的費用啦、 即一定要在那個即殯儀館或者是哪裡是去儲存的呢 有些就會是、直頭不做喪事處、我們聽到我們的業界有些聲音反映給我們聽就是直頭那個遺體不領取住、存放在在公立醫院那裡 公立醫院那些殮房那裡 又或者公眾殮房是的 公眾殮係啦，嗰啲喺公眾殮房啦，又或者係喺香港去做一個嘅出殯儀式，就我哋傳統叫做入莊啦，即係去呢個東環義莊嗰度啦。 但係東環義莊而家都唔滿喎、 好似話爆棚，係 啊，爆曬噶啦，全部已經滿曬噶啦，而家係後備嘅後備位。 咁嗰度係點樣安置佢哋㗎？即 係你講東華義莊 係啊係啊， 東華義莊咧，佢係好似當以前咧。佢做法就係出咗殯啦，咁或者個棺木啦，就個遺體放咗個棺木，咁啊叫做棺柩啦，咁就會成連埋棺木咧，就由五公師傅咧就抬入去嗰個義莊嗰度就寄存喺度咯。 咁呢個都會收翻呢啲費用噶嘛，係嘛？ 哦，呢個係有關嗰個機構會收翻嗰個租金咯。 系啦，但我都想请教一下啦，因为之前咧都有啲立法会议员咧都有问嘅，即系之前就因为疫情啦，就曾经有比较多嗰啲先人嘅遗体就积压就火化唔切嘅，咁所以就公众殓房啊、殡仪馆啊都比较紧张嗱，因为我最近都即系处理呢啲事啦，我就见到都快翻嘅，咁系咪依家嘅情况都应该已经舒缓晒啦？已经。 你說如果香港 在香港 的情況現在已經是得以舒緩的了，那就可以真的可以，這個也都要有時說解，就是香港政府的一些部門呢是真的很協調幫我們手的，這些就 因為現在我們香港應該就有七間殯儀館，過去五年的平均使用量呢就是七成多的，那加上現在公立醫院、食環署殮房都有些告別室和禮堂的，那所以在香港反而呢就處理到了，現在市民就不用擔心，是不是？ 是 啦，咁你作为业界啦，最后都想请教啦。如果我哋市民听到啦，咁政府都应该会听嘅，系啦。如果政府再想做多少少嘢，我觉得佢有时未必离地，可能佢未必得闲做咁多嘢。你做啲咩觉得俾条 tips 佢做到嘅，问一下得噶啦。你点睇咧？仲有啲咩系比较急切？ 其实咧，我哋业界都好希望，譬如政府日后，譬如想点样做，幫我們爭取的，可以，我們真的很可以給到很多意見，很多聲音給政府的，是的。但有時因為政府做事呢，他可能去做呢就立即協調，就以為協調到，是的。其實就可能不是就這樣去講完話通了關就真的通了關的嘛，很多事要很多配套硬件上配合到才行的嘛，是吧？去作條運河，你作了條河都要引些水去啦，是吧？你只作條河，我作了條河啦，是吧？都沒有引水到， 是的。即其實他應該同業界一起去跟內地有關的機構去傾， 我們是很願意跟他給一些意見政府的，是的，我們想都是大家想做好件事而已嘛。 好啊，明白晒，唔该晒你啊，系啦，咁啊，郭海邦先生咧就系殡仪业商会理事长啊，咁啊杨立门啊，听落去咧就系、其实政府有回应咧就系有话有同业界商讨嘅，不过你到个政府就知啦，业界都好多代表噶嘛，系咪？可能佢同某一啲有倾过，但系嗰啲可能未必揾啱咁，系咪？咁但系依家透过电台都应该大家都听到嘅，系咪？咁啊，希望有关方面就尽快听到，就已经应该同内地沟通紧噶啦，我哋而家咩都同内地沟通噶嘛。 系啊， 咁希望沟通得好啲，就变咗咧，家属就可以唔使咁担心啦， 快啲啦。 系啦，咁今日我哋嘅自由风时间够啦，咁听新闻，咁听日翻嚟咧，继续有我哋嘅节目嘅，欢迎晒，多谢，拜拜。